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44集高殿。 萧迟也摇晃着站起身，右臂的臂腹在适才的重剑突袭中被撞得凹陷，但是他没有力。萧迟也把狼戾刀插在脚边，抬手解掉臂腹，系到了腰侧。月芒被火光搅糊了，阿木尔看到萧迟也的影子延伸到自己身前，背后是无尽寂寞的大漠。 不要再叫我父亲的名字！ 萧迟也深藏的愤怒与不甘都被这句话点燃了，憎恨爆开在他的胸腔，连带着背部的伤口都在灼烧。萧方旭不会犯这样的错，萧方旭不会犯很多错，可是哈三把萧方旭留在了暴雪中。萧迟也每听阿木尔说一句，就会想起积雪里萧方旭的身躯。 萧方旭，萧方旭。 萧迟也眼眸通红，沙哑地说， 你们把我父亲的头颅带走，把狼王的尊严踩在脚下。 萧迟也拔出狼一刀， 还给我。 他微微狰狞着面容，在猛力劈砍里错步推进，朝着阿木尔失声喊道， 还给我。 猛急坠而下，像是不堪围攻，萧迟也的暴喝震荡在夜空。猛在靠近地面时忽然振翅，接着飞旋而起，他背后穷追不舍的裂损还在继续下降。古今错身屈指，朝着天穹吹响口哨，下一刻无数鹰翼齐振，在腾空时群扑向裂损。空战最早是李北鹰的天下，猛脸翅在裂损群中横冲直撞，他记仇，从其中找到追自己最凶的那只裂损，在旋飞间把对方撕得粉碎，才肯罢休。铁骑和骑兵交汇在帐篷的空隙间，八音奔逃着跪倒在金帐前，对老智者说， 老师，我扶您离开。 老智者还维持着垂头合掌的姿势，他苍老的身躯像枯树一般，苍白的发静静垂落在两侧。八音心中一凉，探手到老智者的鼻下，面色顿时煞白，他憋不住哽咽，当即大哭， 老师。 夜幕间的厮杀伴随着血涌，汉蛇部的帐篷塌毁近半，阿木尔留在外圈的埋伏没能从李北铁骑身上讨到甜头，四角上的铁锤在崭新的长刀面前难以发挥全力。萧迟也成长速度太快了，这是连阿木尔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。独守在莫三川的蒙洛部确实是不讲信用的杂种，他们没有告诉萧迟也阿木尔还拥有马匹和辎重的事实，也没有如约前来支援，但同样巴雅尔更没有来替阿木尔打仗的意思，他就像握着刀等待最后时刻的渔翁，既害怕阿木尔留有后手，又想要跟随这场决斗里绝对的胜者。星垂天际，大漠尽头突然奔出匹马，朵尔兰的裙摆飞扬在巨大的落月里，他带着那匹有熊部战士奔驰而来。八音狼狈地抹着泪水道， 朵尔兰，傻女孩。 朵尔兰在勒马时无法飞舞，她漂亮的绿眸倒映着火光， 我嫁给了哈森，我属于哈森的部族，哈森也属于我的部族。父亲，你说的对，强部拥有俄苏合氏，哈森就是我的俄苏合氏。 他拔出了自己的匕首， 我们只有战死的英雄，没有退避的孬种。巴雅尔，你听着。 朵尔兰面朝大漠高声说， 你臣服强者，朵尔兰不怪你，但是大漠有大漠的强者，蒙洛不几十年前也曾拥有个俄苏和日的荣耀，你跪在萧迟野的铁骑前， 杀掉的是蒙洛部的尊严。 月下的厮杀中混杂着女子的利齿，让按兵不动的巴雅尔自愧不如，羞愧难当。 我听说你的女儿乌雅敢用匕首行刺萧迟也。 朵尔兰面容肃然。 我佩服她，哈森也佩服她。将来我的儿子诞生，我要让他认乌雅做姨母，这是大魔人的脊梁。 他说着又极其粗鲁地朝侧旁啐了口唾沫。 但我会让我的儿子牢记，蒙洛布是个软骨头，首领巴雅尔是个孬种。 朵尔兰胸口起伏，他抽响马鞭，率领有熊部的战士直冲向前。离北铁骑数量可怖，可是朵尔兰眼中没有惧怕，他是大漠里最耀眼的明珠，即便没有战士强壮的身躯，也愿意冲向这样不可战胜的铁壁。哈森在最后一刻没有向萧迟也跪下，朵尔兰了解的，他们即便战死也要站着死。 傻女孩， 阿莫尔放声大笑，继而正色肃穆地说。 你说错了，葫芦部的俄苏何日不是哈森，是多尔兰啊。 汉舍部原本低迷的士气暴涨，巴雅尔还在犹豫，身旁的乌雅却跑出几步，指着前方对蒙洛部的战士说， 莫三川的大门由我们把守，留下萧迟也，离北铁骑不攻自破，你们要向他下跪，往后20年都站不起来。 萧迟也跟阿穆尔在交手中踹翻了火把，铁甲沾满了鲜血和黄沙，火海间冲进的有熊部战士拔刀奋战，因为萧迟也在边境杀掉了他们的首领达兰台。在蒙洛部也拔出刀的那一刻，萧迟也陷入了真正的重围。伏案小睡的沈泽川惊醒了，他挪下压麻的手臂，堂内的灯光已经熄灭了，偏厅里还有先生们的议论声，这里却显得异常安静。沈泽川扶着门框，外边的寒风吹得他后心倍感冰凉。费胜听着动静回头一看，不禁大惊失色。 主子，要受寒了。 大漠， 沈泽川右耳的翠玉微晃，他掩住唇忍住咳嗽问， 没有来信吗？ 武经上马，陈阳率军集合，他们以萧迟也为中心不断收拢。离北铁骑的铠甲损耗严重，只有萧迟也没戴头盔。 你为了突袭没有带着大军。 阿穆尔把被萧迟也砍出豁口的弯刀收回腰侧。 年轻总是一冲动。 四方的击阔咔嚓声密集，阿穆尔为了精液也孤注一掷了。月被浓云遮挡，沙地间都是大漠的战士。朵尔兰号召的有熊部战士是有熊部剩余所有的力量，他们借着朵尔兰的光在汉舍部得到一段时间的休养，如今已从几个月前被萧迟击溃的重伤里恢复。 你是个天才， 阿穆尔欣赏地说。 离北的天才。 床子绷直，重剑齐齐对准萧迟也。阿穆尔额间的石珠松开了，他摘下来略显寂寞，他眺望向红雁山的方向。 但你杀了我的儿子。 茶石河对于大周人而言是条风景里的玉带，可对于大漠人而言它是条遥远的母河。曾经他们和大周共享着红雁山，离北铁骑的崛起导致他们不断退后，回到大漠只能为了口粮自相残杀。阿穆尔这一生都想要把十二部带到茶石河以西。掠夺，掠夺。离北人枕着山河，大漠人睡在黄沙，他们用刀剑相识，接连三代的英雄豪杰都相遇在茶石河畔，春来秋去无人幸免。 战争总要结束。 阿穆尔把系着石柱的额带挂在刀柄上。 我会把你的头颅送还给你的哥哥。 猛旋风落下， 离北的营很安静。萧迟也抬起左臂架住猛， 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。 沙地飞起沙粒，在簌簌声中，蒙洛部前奔的队伍看到了长柄短刃的刀。巴雅尔追悔莫及，跳脚道：“ 哎呀，陆广白，还有陆广白！” 曾经深入大漠的陆广白，跟葫芦不一样，熟悉沙道。萧迟也留下大军，不是为了突袭，而是为了引蛇出洞。阿穆尔不肯随意迎战，只有萧迟的贸然突袭能让他看到曙光。如果朵尔兰带着有熊部走了，今夜以后萧迟还要继续深入。但朵尔兰回来了，他为萧迟完成了一网打尽的部署。 阿穆尔， 萧迟重新握紧刀柄， 战争总要结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